难漫又流年，我会改变你的前途，要成为男子汉不认输。扎稳你的步履，内心要坚定，开阔你的胸襟，求生要决心。胆小又害怕，心乱如麻，你惊慌茫然无助，要成为男子汉不认输。行动快速像那江河湍急，破坏力像那风暴无情，满腔热血像那野火压境，伸出规模像那暗夜的噩梦。时光毫不留情，凶怒快逼近，听从我的指令才能够活命。沙场太残酷，血光杀戮，若害怕踏上未路，要成为男子汉不认输。行动快速像那江河湍急，破坏力像那风暴无情，满腔热血像那野火压境，伸出规模像那暗夜的快速像那江河湍急，破坏力像那风暴无情，满腔热血像那野火压境，伸出规模像那暗夜的噩梦。